艾泽拉斯是广袤宇宙间的一颗小小星球，自创立之初，宇宙之力就在相互较量，塑造着无数世界和文明的命运。 要审判我，当恶魔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全都会向我祈祷。 我想要你囚禁他。 愿月神指引你的灵魂，愿他赐予你无形的力量， 愿他能斩杀强敌，除邪扶正。 遵命，我的女王。 他们会传扬你的颂歌，世世代代永不止息。 我是生命的克星，历史的黑暗，死亡的主宰。 我们现在也将毁灭人类， 一切都归属于一个更大的轮回。这个轮回终于可以被打破了。 仇恨是可以被操纵利用的。战斗吧，战歌氏族的战士们，为了部落， 为了联盟，为了圣光，为了艾泽拉斯。